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四十七集，微暖的风吹着，雨也停了，但看起来只是暂时的。已是黎明时分，可西边天空仍黑云翻滚。成灾在贵宾室里眺望窗外，他身边放着一个大背囊，还有几个包，里面装的几乎全是食物，不知要花几天才能找到新的安居地，所以尽可能的多装了食物。 成灾先生，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成灾回头见门口站着荣美子。 我把菜菜美小姐带来了。 太好了， 成灾脸上浮现出笑容， 请他进来吧。 在荣美子的催促下，菜菜美进入房间。他低着头不看成灾的脸。 那我先出去了。 成灾无言的点头，等荣美子走出去关上门，他才再次注视菜菜美。他仍旧耷拉着脑袋。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留在这里很危险，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。 菜菜美略微后退。 我说过我不想活了，就算勉强苟延残喘也不会幸福的。 也不一定，不坚持一下怎么知道，别放弃。 菜菜美摇摇头。 丢下我吧，我只会拖你们的后腿。 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老实说，你不来我们很难，美宝和永仁也需要你的照顾，我们都很需要你，请帮帮我们吧，拜托了。 成灾跪在地上，双手扶地，低下头去。 请你别这样。 希望你能理解。 你们不是还有东叔先生和明日香小姐吗？ 东叔他们是否跟我们一起行动还不知道，假如没有他们，很多负担就压在了白木太太身上，所以无论如何也得避免这种情况。 如果东叔他们不走，即使算上我也只有五个人，其中两人是婴儿和小孩，这怎么能活下去呢？ 不知道，可是如果一起走，就算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大家的。 蔡蔡美面露难色，摇摇头。 即使能活下去，人这么少终归还是会死的，这样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？ 说到这一点，在任何世界都一样，人们终归是要死的。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活下去，只有拼命活着才能知道活下去的意义。 意义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，我只是觉得永仁和小美宝挺可怜的。 不仅仅是永仁和小美宝，我也需要你。我觉得有你在，我就有超乎寻常的力量。 蔡蔡美浮现出困惑苦闷的表情。 你这样说真让我…… 假如你和何来他们一样要在 P13 现象的时候自杀，我不会这么说服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。可如果不是那样，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选择死亡，那就跟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吧，把你的命交给我。 蔡蔡美眼中流露出犹豫。 无论去哪儿都会与死亡相伴。 成灾的话里带着深情。 可我不想一个人死去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 他感觉蔡蔡美肩头一下子力气尽失。 我这样行吗？ 蔡蔡美，我需要你。 成灾凝视着他的脸，蔡蔡美慢慢闭上眼，一动不动。 那就再活几天试试看吧。 那我们约好了，谢谢。 听成灾这样说，他睁开眼睛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 就因为你，我总是难以了断，本想早点解脱的。 我不能让你死。 成灾站起来，就在此时地板摇晃起来，蔡蔡美发出低呼，靠向成灾，成灾站稳，拖住了他。房间各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 不好意思， 得赶快收拾一下，带几件方便行动结实的衣服就行，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已经装好了。 嗯，好。 蔡蔡美点点头，便走出了房间。虽然是早上，外面还是有点暗，云像弄脏的棉花形成漩涡状。宅邸前，东树面对成灾一行，成灾身旁有荣美子和蔡蔡美，成灾背着大背囊，双手提着包，荣美子牵着美宝的手，蔡蔡美背着永仁。 哥，对不起。 成灾微微点头。 没关系，本来还想说说话的，可惜没有时间了。 嗯，小峰先生说了，即使是防震建筑物也已经接近极限了，如果再有大地震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如果还想活下去，最好还是尽快找到别的地方， 到下一次 P13 现象为止。 成灾的目光落在手表上， 还有两天多一点，看看最后会怎么样，但是没办法再等了。 成灾先生，对不起，既然这样决定，我们本来应该再早点告诉你们的，那样的话你们就可以更早出发了。 成灾摇摇头。 没事，往后两天你们得尽量撑住，如果在 P13 现象之前丢了性命，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。 后半句他是对东树说的。 当然，我明白。 知道准确的时间了吗？ 用何赖的方法已经收集到十个计时器了。 成灾点头，摘下手上的表。 带着这个吧，你知道我每次逮捕嫌疑人之前一定会对表，听着报时，连秒针也对上，所以时刻相当准确，希望有作用吧。 哥不用啊。 成灾笑了。 时间对于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。 好。 东树接过手表戴上。 那么我们走了。 东树注视着哥哥的脸，然后将视线移到他身后的蔡蔡美和荣美子身上，他们没有打算掩饰不安和惬意，此行不知什么在等待着他们，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且连能走的路也没有，连落脚的住处也没有，不论走到哪里，只有丛林般的废墟。东树忽然想， 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，期待不知是否会发生的奇迹而放弃活在这个世界的人，在他们眼中应该是很愚蠢的吧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哥，一路顺风，保重。 你们也是。 尽管将就此永不相见，东树心中却几乎没有伤感，他自己也明白已经没有感伤的余地了。成灾转身迈开步子，两个女人和美宝跟了上去。想象一下极尽艰辛的路途，他们的步伐实在太弱了。他们的身影消失后，东树和明日香一起返回宅邸，大门敞开着，建筑物倾斜得越来越厉害，门已经完全无法开合。不光是这道门，到处都出现了扭曲变形。何赖、户田、小峰三人在食堂，户田依旧一大早就喝啤酒，仿佛要趁着醉意实施自杀。何赖和小峰望着摆在桌上的时钟，小峰在纸上做记录。 他们走了？ 嗯。 东树点点头。 要带着女人和孩子在这个世界末日活下去，我真是服了那位警官先生。 我哥有他的原则，他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。 算了，哪一种做法都性命攸关，这一点是一样的。哎，老弟，你那手表是怎么回事？ 何赖眼尖，盯着东树的手腕。 我哥给的，但不是电波手表。 啊，那就算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对过表。 他在上次 P13 现象快要发生的时候对过，他说连秒针也对。 啊，让我看看。 东树摘下手表递上， 何赖饶有兴味地看着，但与桌上的钟表对照时，他不禁皱起眉头。 什么呀，还是差了不少。 差得多吗？不会吧。 你看，他比其他表大约慢了一分钟。 东树看着其他钟表的指针，正如何赖说的，其他钟表指向比成灾的手表约快了一分钟的时刻。 奇怪，怎么会呢？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？估计就是警官先生对错啊。 不可能，我哥不会犯这种错误，他对待工作一向很谨慎。 那就是表坏了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反正不能用了。 不，等一等。 小峰走过来拿过手表。 莫非？ 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啊？ 小峰没有马上回答，面露迟疑。 喂！ 何赖急不可耐地喝道， 说不定这只表是准的。 你说什么？ 电波计时与其他钟表相比，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准确性，是因为它能定期捕捉标准电波进行修正。可如果标准电波自己都乱了，接收电波的计时器也就不准了。 电波乱了？怎么可能？ 假如电信局出了问题，就有可能。在这个世界，谁也无法保证电信局能一直发送准确的标准电波。 何赖咂了咂嘴， 这事儿说起来没完啊。是相信一只警官先生的旧手表，还是相信是个最新型的电波计时器呢？ 小峰摇摇头。 标准电波一乱，电波计时器全都会乱，数量再多也没有用。 何赖挠挠头，从小峰手上抢回手表，塞给东树。 这个你拿走，听着，别让我们看见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它是个诱惑，在处决自己的时刻，稍有动摇就完蛋了。 东树收起手表，何赖指着小峰的鼻子， 时间按电波计时器算，就这样定了，没意见吧？ 小峰脸色苍白，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东树受到一股自下而上的冲击，他被猛地抛到空中，然后后背着地摔了下来。最先跃入眼帘的是天花板上剧烈晃动的枝形吊灯，沉闷的冲击声断断续续响着，接着房间各处响起木材相互摩擦的声音。 危险，快跑，要塌了。 东叔握着明日香的手，他想冲向门口，但摇晃太厉害，他们甚至站不起来。二人爬着移动，钻进大理石桌子底下。接下来的瞬间，整个世界随着一声轰响歪倒了。东树紧紧抱着明日香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